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俾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当前咧，欧洲啊同埋美国咧，系一股咧爱国民族主义嘅势力兴起啊，尤其系欧洲咧，包括英国啊，系针对咧吓本国嘅政府咧，系收养太多嘅外来嘅移民。啊，同埋咧，呢啲外来移民咧，对于本国文化传统同埋价值观咧，嗰个破坏同埋冲击，啊，呢个咧已经唔系话第一日发生噶啦。尤其系意大利咧，就已经咧系实现咗一个咧，以爱国民族主义啊标榜嘅一个咧女强人啊，嗰个叫总理叫梅兰妮。啊，另外咧就德国啊同埋法国啊，亦都酝酿紧。咁大家咧就唔好唔记得，原来喺远东啊嘅日本咧，即系香港人最热爱嘅家乡啊，下一代咧就系日本执政嘅自民党咧，而家亦都破天荒咧系出现啊嗰个民意支持啊唔过半，而且有一个非常之爱国啊嘅政党叫做参政党咧，佢哋嘅呼声咧崛起，呢个咧类似咧系英国啊 Nigel Farage。费拉治所领导的那个革新党一样，第一样就是炮轰国内有太多外国的移民。当然这个第一的目标就是日本近日是收容太多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很多在日本国内是为所欲为，以一只战狼的身份是招摇过市，破坏日本的安宁，而且呢成为一股呢是破坏日本社会嗰个基层嗰个价值观嘅一个有害嘅势力。虽然呢就为数唔多，但是呢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讲，中国人口有13亿，有几世嘅事都会变成大事。好啦，咁导致到呢日本呢而家爱国民族主义嘅势力终于抬头。唔知系咪因为咁中国方面呢就终于呢知道呢而家佢哋长期喺国内灌输啲中国人仇恨日本呢个意识呢好似要停一停。中国嘅国家广电总局呢就发表新嘅指示，就係关于呢大陆长期流行嗰隻叫所谓抗日战争题材。嗰啲呢包括呢啲叫微短劇。呢啲微短劇呢就以非常之夸张同埋幼稚嘅方式咧，系鼓吹中国嗰种咧系民族仇恨主义，尤其系咧咩手撕鬼子啊，吓几个和尚咧系孭住咗支枪咧，系个个少林寺啊，刀枪不入啊，金钟铁布衫啊，闯入嗰个敌后啊，然后咧三个和尚咧系就歼灭啊300个系日本军啊等等，咁啊令到啲中国人睇咗咧极为亢奋。长期灌输之下，呢种仇日嘅意识咧，当然喺日本嘅民间咧吓系遍地开花，所以咧而家日本政府咧正当啊系要做嘢嘅时候咧，中国似乎咧系有所退缩，就咧系发表咧系指示，就要求禁绝呢一类所谓嘅微短劇、幼稚劇情、伪主题。大量呢啲民间嘅电影电视制作公司呢拍摄啲所谓嘅抗日神劇呢，就係标榜所谓我方高智就敌方低能嘅模式。就呢将呢中国嘅呢啲抗日劇呢荒诞化。但係呢啲咁嘅戆居嘅产品呢啲咁嘅垃圾啊，其实流行咗呢超过至少都十年。点解到而家先出声呢？如果出声了，是不是对于中国人的爱国情绪的培养是变成一个打击呢？如果你中国人不仇恨日本人，又仇恨哪个呢？难道走去转移仇恨韩国人、菲律宾人，甚至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呢？这个到底是什么讯息呢？伯生 是那啊，其实移民或者是去日本读书呢已经不是20多年的事了。其实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整个中国 人嘅世界咧，对日本咧都系刮目相看啊！欣赏佢哋明治维新嘅成功啊，所以去日本留学咧，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亦都有好多去日本留学翻嚟嘅人咧，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有好大贡献啊！呢啲我就唔讲重复住啦。咁啊，但系咧，我就发现一个精神分裂嘅现象。呢、这个精神分裂嘅现象好有趣，因为根据数字咧，去到2024年啦，2025未过，所以个数字咧。就是日本居住的中国人达到87万，预计2026年就会超过100万了。咁呢个数字多唔多呢？咁啦，呢个见仁见智。不过呢，就好多嘅移民去日本呢，一方面呢就是有钱人。以往呢就通过一啲专业人士或者是经营管理签证呢，呢班有钱人呢就已经去咗日本啦。亦都有好多呢投资地产去比如北海道买嗰啲森林啊，买水源啊等等。另外一啲咧就系好多大学生或者系一啲咧实习生或者系交换生等等，就选择咗留低。咁而特别其中一项咧，近年咧我哋叫做捷径嘅方法咧，就去一啲日本嘅艺术学校咧读书。因为日本嘅艺术学校咧，而家因为少子化啦，同埋咧好多年轻人咧都躺平啊，或者系咧做宅男咧，就唔去学嗰啲传统嘅工艺啊。譬如话嗰啲和服上边嗰啲嗰啲花纹啊，或者嗰啲陶艺啊，木工嘅制作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反而咧就好多中国嘅学生咧过到去咧就去报读。咁因为咧啲学校咧就如果冇学生就要执噶啦嘛，所以佢哋都系来者不拒。咁因为通过呢个签证咧，佢哋就可以留低，留低咗之后自然有办法噶啦。无论你通过即系工作啊，或者系一啲关系啊，你留低啊，咁继续咧可以喺日本生活。咁所以咧而家个人去日本嘅人咧就不断上升，但系咧你睇到官方啊。中国的广电总局刚刚发表的指引呢，对于微短剧的限制和那些规定呢，就刚刚相反，整个中国的民间呢似乎是仇日的。咁啊，除咗你头先讲嗰啲手撕鬼子啊、手榴弹炸飞机咧，其实呢啲已经系十几年前、20年前嘅抗日神剧嘅一啲荒诞情节。但系近期咧，因为微短剧嘅兴起咧，好似又重新燃起呢个抗日神剧嘅风潮。咁啊，譬如话咧，头先你举一啲嘅例子之外咧，有一啲抗日神剧咧就系穿越嘅，翻去1944年、45年，跟住咧就可以个主角攞个电话出嚟咧，就话其实日本就将会投降噶啦，你信我啦咁样。但系咧，竟然咧个电话上边系有 4G 信号嘅。咁呢个咧。广电总局咧就认为咧呢啲系违反科学常识，不合常理。咁另外嗰啲即系有功夫速成班啊，可以咧就对付嗰啲日本鬼子啊，跟住咧攞大刀去劈啲日本鬼子嘅时候咧，佢哋好似揿咗暂停掣啊咁样。呢啲诸如此类咧，喺个微短剧里边咧就呢啲应运而生，亦都咧为咗吸引啲观众去睇嘅时候咧，就越嚟越荒谬。所以今次咧唔知道系咪配合。要对日本咧友好啊，因为亦都同时间咧，中国官方开放咗几百种咧，日本嘅海产咧系容许进入中国，亦都批准咗北海道几间水产公司咧可以进口中国，解禁咗嗰啲所谓日本福岛嘅核辐射废水嘅呢个影响之下咧，咁而家全面对日本咧系示好啊。咁同以往咧嗰种成日讲喺口里边嘅南京大屠杀啊，就完全唔同。咁但系呢个系官方嘅立场啦。咁究竟系咪真系即系民间对日本人咧系一窝蜂嘅仇恨，对日本所有嘅事物咧都系反感咧？咁同你睇到咧去移民日本同埋咧喺日本工作读书嘅人嘅数目不断飙升咧，你就觉得咧呢个世界咧原来。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啊！呢个平衡时空令到人觉得好有趣咯，陶生。 呢啲所谓微短剧咧，喺中国人嘅手机嗰度咧，系进一步散播。不但咧系仇恨日本，而且嗰啲情节咧非常之愚蠢啊，系会令到咧下一代嘅中国人咧睇咗咧系越嚟越嗰个智商咧整体咧系会更加低嘅，系嘛？比如话你头先讲嗰一套。叫做重回1944，我在东北打鬼子就系、是、咧竟然咧系讲到呢个穿越，就系、是、一个现代嘅中国人咧， 就揸住个手提电话咧，唔知点解去咗1944年嘅森林里边，打开个手提电话出现一个 4G 嘅信号啊，咁咧走去救一个咧吓，呢个女同胞啊，呢个女同胞咧就唔信佢咧系一个未来人，咁呢个中国人咧就展示喺个手提电话里边，喂，一年之后日本投降噶啦，美国整咗两口原子弹落去噶啦，系嘛？嗱，你睇下咁样。於是咧，兩個人咧，愛國嘅士氣咧係大振。佢用咧係無人機咧喺個森林裏邊咧係探尋啊日軍啊嗰個戰略嘅部署，係嘛？咁樣用現代啊種種嘅技術咧，係一個咧就打好多個。嗱，呢啲咁嘅穿越咧係非常之老土啊！之但係咧，竟然係有人睇嘅，係嘛？咁啊，另外仲有啊，就係、是、有一套叫《七七事變》，師傅讓我下山去抗日。嗱，呢啲剧名咧都系非常之长噶，你知唔知啊？ 好笑。 讲到一个中国人咧，就喺山上边咧就学武，学完一身嘅武艺咧，成个甄子丹咁打得咧，于是咧就有一个任务，就要去救出咧被日军咧系拉捉咗嘅好多个村民。于是咧佢揸住一把大刀，就咧对住咧系100几十个日军。咁突然间咧，嗰啲日军咧就帮佢攞晒啲枪噶嘛，系嘛？咁你揸住啲枪，你揸住把刀啊，点样救啲日军打咧？突然间咧，成个画面咧就 freeze 咗，嗰班日军咧，好似咧长津湖嗰啲冰雕人咧，就全部唔喐得。咁咧就系只系得呢个中国人揸住把大刀咧，系个个行埋喺啲日军度咧，系斩瓜子菜。一个接一个咧，系斩到咧系人头滚滚。嗱，啲中国人睇到呢啲咧，尤其系嗰啲心理唔成熟啊吓，同埋而家咧你都知道喺呢个咁嘅经济状况之下，好多人搵唔到嘢做啦，又或者冇咗份工啦吓，喺个抑郁里边咧系会咧睇咗呢啲咁嘅短剧咧，系变咗疯狂嘅。当佢疯狂嘅时候咧，当佢留翻喺中国嘅时候咧，就冇所谓啦，有时就。揸住架车出嚟乱撞人啦，同埋偶然咧，譬如话去苏州嘅幼稚园啊，就攞把刀出嚟捅死一个日本嘅学童啊，呢啲久唔久都有噶啦，系嘛？之但系同时啊，会喺日本嗰度嗰啲中国人咧，都做一啲咧莫名其妙嘅犯法行为，好似最新呢一单啊，就唔系喺通街嗰度咧嘈喧巴闭胡闹啦，就日本嘅媒体报道咧，喺东京咧喺出边嗰啲公园咧，发现啊。系有啲中国人啊，夜晚黑喺个公园嗰度咧，系捕捉嗰啲蝉嘅幼虫啊！咁啊，经查明咧系中国人所为。啲日本人咧，你知咧，近年咧系有因为被逼咧系对战争嘅忏悔咧，搞到啲民族性咧系纯晒，样样啲和颜悦色，最多咧用啲简体字嗰啲中文啊，嗰啲咁嘅告示咧，叫啲中国人咧唔好喺个公园嗰度咧系捉蝉，系嘛？但喺中国咧，嗰个社交媒体咧就有好多本来居住喺日本嘅中国人拍咗啲片，就展示喺日本咧系捉幼蝉啊，系攞嚟食用嘅方式。咁啊，捉啲幼蝉嚟食乜嘢咧？可能系中意食嗰啲爬虫啊，或者嗰啲昆虫啊，嗰啲蛋白质。因为中国啲北方人咧系有一铺人，譬如食嗰啲炸蝎子啊，又或者食嗰啲咁嘅幼虫啊，点等等啦，系嘛？咁最近咧有一種咁嘅潮流，咁可能見到日本咧係嗰啲幼蟬咧係相當之肥美啊，於是咧夜晚黑咧喺啲公園嗰度咧係捉啦。呢啲喺以前喺紐西蘭啊，你都發現咧有大量嘅中國婦女咧喺潮水退嘅時候喺海邊嗰處啊，係嘛，係捉嗰啲咁嘅蜆啊同埋螺啊呢啲咁嘅嘢，咁咧就被指為咧係破壞生態，係嘛，咁咧就當地嘅日本人咧當然好不滿啦，係嘛。就系话咧，呢啲咁嘅中国人咧喺个公园嗰度咧去捉蝉咧，然后咧被日本人劝止嘅时候咧，个个咧就话唔识得日文啦，诈傻扮懵啦，一啲就话点解唔捉得啦，系嘛？有啲人就话其实捉一两只啫，系嘛？呢啲都系野生嘅啫，咁啊令到咧啲日本人咧系非常之反感啊！另外仲有偷嗰啲黄。啊！嗰啲精液啊，又运送翻去中国啊，呢啲话不一而足啊。 咁有見及此咧，嗱，而家日本咧嗰個民意終於出現啦，係類似英國啊，針對於革新黨嚇嗰個咧 Nigel Farage 嘅支持，相信下一步好快，日本嘅政局咧就會出現一個重大嘅變化。首相石破茂咧係一定會喺短期內落台，呢個受到日本自民黨裏邊一啲咧誒較為偏重民族主義啊嘅政治家，例如麻生太郎。呢位前外相嘅逼供啊，咁咧就自民党咧一定要趁啊参政党啊嗰个势力更加大嘅时候咧，系采纳一啲咧啊日本嘅啊国内嘅呢啲民族主义嘅政策，就系咧一定会对啊国内呢啲移民咧开刀，唔系非法啦，系合法啦。啲中国人唔系偷渡啊去日本嘅，就系咧日本咧唔知点解咧系批出大量嘅签证。只但日中关系近日咧又唔见得好平和，呢个中国咧系拉咗一啲咧喺中国嘅日本企业啊嘅高管，就话佢咧系从事间谍嘅行为。只但系咧对于美国咧亦都系一样，一个美国嘅银行嘅富卫银行嘅一个咧雇佣嘅中国裔但系美国籍嘅职员咧，最近翻去中国嗰度探亲咧，亦俾中国咧系拉咗。嗱呢啲咧。就是看到咧嗰個外交同埋民間裏邊咧嗰種兩手嘅矛盾嘅政策，好多人話而家中國第一號人物咧就已經俾人奪權啦、軟禁，但係睇呢啲種種跡象咧就唔係嘅。雖然佢俾人搞緊喺內部有政治權力嘅某種嘅逼供，但係咧佢亦都有一啲根深蒂固、蒂固嘅勢力咧，而家喺各方面展開一個極端嘅反撲。嗱，呢個咧折射喺對日本同埋對美國一啲咧嘅行為啊，亦都睇到啦。往往係前後矛盾啊。之但係咁樣咧，整體咧對於中國人啊喺美國啊同埋喺日本嘅形象咧，係繼續有呢啲負面嘅影響啦，係咪啊，白生？ 係咁啊，頭先你提到點解日本開咗咁多簽證出嚟咧？咁一方面就正如我所講，因為咧好多偏遠地方嘅學校咧，就而家出現收生不足。特别是那些日本艺术学院呢，就现在呢在中国学生的比例呢已经去到七成了。那这件事呢就令到日本的政府呢开始警觉。因为开头呢他想着呢就通过这些签证去吸纳世界不同各地的学生，去即令到他们的学校呢不要执笠。但想不到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呢就最多是中国人。咁呢啲中國人咧，就你可以話佢哋係識得玩，亦都可以話咧佢哋係聰明嘅，因為佢哋就住日本呢個新嘅政策叫 Cool Japan 咧，佢就推動呢個動漫產業同埋呢啲咁嘅即係流行文化嘅嘢，所以咧好多呢啲中國學生走去日本就係去啲藝術學校咧，唔係讀我頭先嗰啲和服啊、咩木器啊嗰啲咁嘅科目，就走去讀動漫嘅項目。咁於是乎咧，一窩蜂地去參與呢個 Cool Japan 咧，亦都日本政府咧將嗰個簽證嗰個期限啊，即係話原本咧係要你要做五年之後咧，你先讀五年之後咧留低工作咧，你先至可攞到一個咧永居嘅簽證。咁啊，而家就縮短咗時間，縮短去到三年以下，咁令到咧中國學生咧就大量地咧利用呢個途徑，再加埋一啲 agent 咧就。帮他们呢就于是乎呢就进占了这些学院里面七成的职位。咁另外呢就有一个经营管理签证，这个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因为香港人呢有部分呢都是拿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呢去到日本定居，希望呢可以获取永居的资格。本来没问题的，就大家呢只要正正常常做生意，真的呢对日本经济有帮助呢，真的会可以签给你。但是中国人永远都是有他的方法啦。好多其實咧，就其實唔係真正經營嘅，通過一啲代理嘅機構咧，去做一啲假嘅帳單啊，或者假嘅一啲文件咧，去呃呢個經營管理簽證。所以近期咧，日本政府已經將呢個經營管理簽證嘅要求咧，打算係要升高，唔好再係500万日元，咁啊，好似話加到成1000万日元以上，甚至係好似3000万添。咁所以呢樣嘢咧。 两个途径咧，就导致咗大量嘅中国人咧就去日本。咁但系而家依样嘢咧，都已经俗称叫玩烂咗噶啦。咁啊，开始咧，日本政府咧就会收紧。咁啊，其实个问题就影响咗好多真正去求学或者真正去做生意嘅人。咁所以而家咧，连带香港人咧，再行呢条路咧，都唔容易咯，陶生。 咁呢个咧，当然同日本本身啊、那个经济问题有关啦。日本嘅嗰个人口啊，嗰个高龄化啦。同埋日本面對全球化嗰個困局啦，嗰個經濟咧個出口啊，比起咧四十年前咧就已經陷入一個不景啊。同埋日本好多工匠嘅精神揾唔到咧下一代去繼承啊，例如話鬥木啊做榻榻米啊甚至係嗰啲精品嘅烹調啊等等咧係冇人。佢個文化咧係陷於咧係未來係一個真空嘅威脅，所以佢亦都非常之焦慮。但係你覺得中國人過嚟啊，係肯拜師學藝啊、讀書啊，有幾多個有誠意咧？啊，所以咧佢又冇辦法。而家日本咧亦都係基層嘅勞工咧，亦都要靠大量輸入中東同埋亞洲貧窮國家嘅人口。喺酒店執房嗰啲有大量嘅尼泊爾人、緬甸人、柬埔寨人咧去嗰度做。所以呢個係日本自己啊內部好似美國。同埋英國咁樣出現嚴重嘅問題，喺呢個時候，中國咧係對於日本嘅做功課嘅研判係非常之精細。當然利用呢個機會咧，係會進一步啊，係對日本咧係有一個係一啲 aggressive 啊，係一啲咧擴張同埋一啲挑釁性嘅行為。到目前為止，係已經有至少17個日本公民咧喺中國被拘留。控以咧係間諜罪啊，咁而且咧被判徒刑嘅咧17人之中已經多達11個，最長刑期咧係15年啊。最近咧最新咧就係一個藥廠嘅，其實啊就係駐中國分公司嘅高層啊，佢咧係早喺前年3月咧係即將翻日本嘅時候被拘留，然後咧就被間諜罪起訴。咁啊，日本咧多次要求釋放，當然咧係不得要領啊，所以咧。而家有正值咧，將會咧舉行9月3日嘅大閱兵咧，啊呢啲全部都係中國進一步啊宣示民族主義嘅嗰個跡象。之但係咧喺國內咧係掃呢啲咁嘅微短劇咧，可能就係連最高人物都覺得咧呢啲咁嘅劇咧拍得太愚蠢，連佢都聽唔順啊！但係咧已經咧潛移默化造成咗一種影響。而家啲中國人向海外移居咧。慢慢咧，终于俾西方同埋日本发现咧，系同本国啊，系同西方文明潮流格格不入啊，一种咧异类嚟嘅。就算你收容佢又好，佢冇佢唔犯法都好，啊，佢喺日常生活里边有好多嘅行为啊，都系大大小小咧，系同日本同埋西方嘅主流文明咧系唔同嘅，会造成咧不便，又或者尴尬。又或者當地嘅不安啊，呢啲係更加長遠嘅話題啦。 最近啦，就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都講過喺富士山河口湖其中一個日本温泉旅館嘅老闆係中國人嚟嘅，咁咧就因為咧佢嫌前邊有幾棵呢啲樹咧擋住佢哋酒店嘅富士山，走去砍伐同埋咧播毒，令到啲樹枯萎，就俾人拉咗。咁但后来咧，佢就因为潜逃去中国，翻咗香港，跟住咧，而家咧又翻去，但好骑呢地咧，咁佢就希望个求情就话希望咧可以喺日本定居，一家大细细路仔喺度读书，所以希望咧就轻判。但系咧，成件事咧，你见到咧，嗱，我觉得系犯罪系理解，因为世界上总有呢个罪犯，但系犯罪得嚟咁骑呢咧，我真系未见过。第一，佢当所有人系唔知嘅。呢、这个世界仲有闭路电视，连佢将钱交俾嗰啲破坏嗰啲树木嘅人嘅过程都俾人影低咗。第二咧就系、是、佢潜逃完翻去香港之后咧，佢跟住咧佢又翻去日本啊！我竟然咧用一个我想喺日本定居呢个理由作为求情，咁但系正常人你都知道，其实你咁样做啊，唔好讲定居啊，连你嗰个 visa 都唔会批你啦，可能好长时间唔再俾你入境啦。但是他竟然又回去，所以你看到其实他们的行为是很异常的，同埋做些事情是令你匪夷所思的样子。所以你现在为什么会令到整个日本有一种叫做除了 Japan First, 日本优先的感觉之外，对中国人的态度和印象越来越出现问题呢？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些 你可以话个别例子，但亦都系个别好骑呢嘅例子，令到你咧系对中国人咧嗰个印象咧产生咗一个，即系你难以理解佢哋嘅行为啊。对于人 呢啲个别例子唔系一个理由嚟嘅，你杭州出现疑似嘅屎水大爆发，系全中国有咁多个城市，几千个咧城市同埋县啊，几万条村够系个别例子啦，系嘛？啊，咁你使咩道歉啊？杭州市政府呢啲系极少数啫。甘肃嗰度一间幼稚园出现原毒啊，你而家睇新闻，够似乎系个别例子啦。如果系乜嘢都系个别例子，呢、這个世界唔需要新闻啦，系咪啊？咁你香港啊，执咗一间叫海皇粥店啊，你都可以讲话个别例子啊。啊，唔系话所有嘅食肆都执晒啊。啊，大把茶餐厅啊，同埋大把进驻啊嘅饮食业啊。啊，呢、這个喺日本嗰度斩树啊，呢、這个中国人咧。系要咧，要留意咧，佢系咧，当事发之后走咗翻嚟香港，佢随时系咧系拥有香港特区护照嘅，同埋佢翻翻去咧，佢话咧，啊，佢点解咧唔斩得啊？因为呢个土地啊，同埋呢个就温泉酒店啊，佢买咗嘅。嗱，啲中国人就以为咧，啊，佢买咗之后佢可以为所欲为，但佢拒绝咧系遵守日本啊国内嘅法律同埋习俗，佢拒绝咧。是同日本的文化有任何的认同。这些就绝对绝对不是个别例子，而是非常之普遍。坐这些地铁呃飞呃秤打电话不给钱诸如此类，几十年都是大量充斥。所以这个呢是跟全个世界主流的文明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一个物种呢，啊，这个呢是慢慢成为这个世界的问题。啊，他去法庭那里呢，他去求情的时候居然呢是可以这样提出，哎呀，可不可以给我居留啊，我好喜欢日本啊。我想其啊无耻的程度呢都令到日本的法官是瞠目结舌。但是你这个就现在需要日本呢是要采取某些行动的时候。啊，所以呢就再继续包容啊宽容啊落去啊，这个对于日本啊那个国家利益啊啊，同埋民族嘅前途啊，系有咩好处咧？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财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個世界冇話一個絕對好同埋壞，尤其喺政治世界裏面，你以對一個人嘅喜惡，佢係咪玩女人，佢係咪有官司，係你一定咧係會咧係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波流量天公地道啊。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的时候查良镛写四点五红柱的明报是不是波流量啊？